相比失忆，英明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绝对是洗澡。仓库几天没人住，就会隐隐透着一股孤独的味道。英明到家的时候也差不多到晚上了，一边很随意地脱衣服，一边去冰箱找东西喝，最后兜了两圈，听了一下答录机里的留言，基本上都是他经纪人的提醒，还有一通是他老妈打来的，让他有时间给家里回个电话。最后一个是王一奇打的。 我靠，英明，你接了那部电影，你真的敢接？ 就这么吼了一句，然后就挂了，语气里几乎听不出来是幸灾乐祸还是跃跃欲试，但是那股太过熟悉的气场还是让英明皱了下眉。他再次觉得跟王一奇合演这么一部电影绝对会成为他入行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经历。不过在担心王一奇之前，他心里清楚威赛的事情还没完。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洗完澡，英明刚出浴室就听到了敲门的声音，意料之中的扬了扬眉，过去打开门，果然是寇金。 进来吧。 他往旁边让了一下，让寇金进屋。这地方毕竟对方也太熟了，反正也不需要招待什么。英明关上门，自己转身坐回沙发上。寇金视线扫了一圈，问了一句， 燕娟呢？ 头两天生病送去住院了。 什么病？ 神经性胃炎。 我操，病得还挺高级。 之前我拍戏送在耗子那儿，结果说不吃不喝的，成天蹲在门口哼哼。后带去查了一下，说是神经性胃炎。 烟圈其实是英明养的一只猫，偶尔英明因为工作的原因照顾不到，会送到乐队的朋友那里。寇金这么一提，英明才想起来他也是确实好久没有见着了，明天抽空就给接回来吧，时间算算也差不多了。茶几上有水，寇金自己拿起一瓶拧开喝了两口，然后看着旁边的老友， 威赛那边的事儿你真准备硬扛了？ 嗯，不签。 我跟威赛的人说你跟石毅交情不浅，希望那边不会逼得太紧，但是你自己注意点，这事儿无论如何你不能走漏出去。 寇金交代了几句，英明一直没有吭声。等到他把头发都擦得差不多了，才拿起茶几上的烟点了。 寇子，你给我透句实话，董晓出事到底是什么原因？ 所谓的事故报告书到现在也没见着，董晓那脾气确实就是要整出点什么幺蛾子的拙，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该搞成这样，又不是真傻，找死的事儿谁会去做呀？寇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回答英明这个问题，只是沉默地喝水，喝完了看着英明抽烟的样子半天不动。他不说话，对面的英明也不开口，两个人就这么耗着，一直等到英明的烟抽了一半了，寇金才爬了下头发。 唉，我真他妈的服了你这个脾气。 有点埋怨地瞪了英明一眼，然后他才叹口气。 唉，你要我断言到底是谁的责任，我说不出来。威赛这件事儿从头到尾也没让我参与过，只是多少透了些消息出来。你也知道，这种活动本身从策划上就不是很严谨，有问题是当然的。你们这次开的这批车本来是威赛的想要推的新车款，搞这么大动静主要也是想要推广起来，但是车可能还在调试，有一些小的问题不会导致太大的事故，但可能摊上了董晓那种人，算他这小子倒霉吧。你们其他人开了好几天不也没事儿？ 所以你这一路上都在问我有事没事？ 头几次他们之间打电话，寇金也是开口闭口的很紧张他的情况，哪怕是明知道出事的人是董晓，到现在他总算是明白过来了。 所以现在威赛是不准备负责？ 威赛给董晓的合同上列得很清楚，会承担他的全部医疗费用，一直到他的身体恢复正常，包括将来整容所需要花费的开销也都全部承担。 说到这里寇金顿了一下，然后抬起头， 而且 合约上还涉及到了董晓的家里，你也清楚他的环境。 在娱乐圈里打滚的人，大富大贵后台的不是没有，但是背景压力很大的也绝对不少。英明这种属于因缘巧合出道成名的，后面没有那么多故事，但是像董晓这种辛辛苦苦熬了这么多年，能在这个圈子忍下这么多，绝对有他自己的原因。 董晓自己知道不知道车的事儿？ 这个就没人能说得清了，可能他心里有数，但是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他签字已经是定局了。 都是自己的选择，到底得失怎么算，不是当事人谁也说不清楚。英明抽了两口烟，顿了一下。 你知道董晓在哪家医院吗？ 寇金没有立刻回答他。过了一会儿，英明才笑了一下。 行了，这问题你当我没问吧。 今天寇金说了这么多，已经是因为两个人的交情在这里了。想必他签的那份东西，条款要求不会比他看到的那份容易，但是寇金吃的就是这行饭。做朋友也好，做兄弟也好，没有这么断人生路的。知道英明转过弯了，寇金笑了笑，他站起来拍了下英明的肩膀。 嗯，该说的我说了，不该说的我也说了，唯一在这件事儿，我就是希望你心里有个数。 之所以他会告诉英明实情，不是因为对方问了，而是因为这件事情远比最初大家以为的严重，处理不好就会惹祸上身。但是朋友处的，也就是当你站在坑边上的时候，有人在后面拉了你一把，最后要跳还是要走，都随你自己决定。但是这一拉，就是朋友兄弟的活儿。英明点点头站起来，随手抓起桌上的烟递给寇金一根，然后送他到门口。不过对方在出门之前回身又补了一句， 之前我问你的时候，你跟我说你和石毅的关系就是普通朋友，现在看来这交情可不只是朋友而已啊。 立场上石毅可完全不需要趟这次浑水，哪怕是他自己不愿意签，也根本就没有必要把英明这方面的账也往自己头上算。之前在活动中心发生的事，寇金还是听人说了的。不少人都意外，三流开外的英明怎么就跟石毅成了莫逆。不过也正是这个原因，才让威塞那边的人对于他之前说过的石毅英明两个人交情不浅深信不疑。打狗看主人，既然是石毅的朋友，威塞总不能做得太过火。寇金这句调侃让英明想起了之前两个人在拉力赛的时候同吃同住同睡的情况，有点无奈地摇了下头。 现在你要是问我，我还真不好形容咱们俩到底算什么关系。 所以我总说你每次遇到什么大事儿，总有贵人相助。 是啊，你这位可一定得算进去。 你知道就好。 无聊地耍了几句贫，最后寇金很随意地挥了挥手就走了。英明关上门回头的时候长出了一口气，他拿起手机给石毅发了个短信， 明天有空去医院看看董晓。 对方回得很快，只有简单的一个字，